恭皇帝上。义宁元年春正月，又遇魏将军陈棱讨杜伏威，伏威率众拒之，棱避避不战，伏威未以妇人之福谓之臣母，棱怒出战，伏威奋击大破之，棱仅以身免。伏威乘胜破高邮，引兵据溧阳，自称总管，以辅公石为长史，分遣诸将训属县，所至折下。江淮间小道征复之，伏威常选敢死之士5000人，谓之上牧，宠誉甚厚。有攻战，则令上牧先击之，战罢越势，有伤在背者即杀之，以其退而被击故也。所获资财皆以赏军，是有战死者以妻妾殉葬，故人自为战，所向无敌。秉臣窦建德为谈于乐寿，自称长乐王，至百官，改元丁丑。辛巳，鲁郡贼徐元朗攻陷东平，分兵掠地，自琅琊以西北至东平，尽有之，胜兵20000余人。卢明月转略河南，至于淮北，众号40万，自称无上王。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讨之，世充与战于南阳，大破之，斩明月，余众皆散。2月壬午，朔方阴阳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，据郡，自称大丞相，北连突厥。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祸戮，不能镇师。郡人刘武周、萧勇喜任侠，为阴阳府校尉。仁恭以其土豪，甚亲厚之，领率亲兵屯阁下。武周与仁恭视而私通，恐事泄，谋作乱，先宣言曰：今百姓饥馑，僵尸满道，王府君闭仓不振序，岂为民父母之义乎？众皆愤怒。武周称疾卧家，豪杰来后问，武周垂牛纵酒，因大言曰：壮士岂能坐待沟壑？今仓粟烂积，谁能与我共取之？豪杰皆许诺。己丑，仁恭坐听事。武周上夜，其党张万岁等随入，升阶斩仁恭，持其手出训，郡中无敢动者。于是开仓以赈饥民，持袭境内属城皆下之，收兵得10000余人。武周自称太守，遣使赴于突厥。李密遂宅让曰：今东都空虚，兵不速练，越王冲右，留守诸官政令不一，市民离心，段达袁文都暗而无谋，以仆料之，必非将军之敌。若将军能用仆计，天下可指挥而定。乃遣其党裴书方铲东都虚实， 留守官司决之，使为守御之备，且持表告江都。密谓让曰：“世事如此，不可不发。”兵法曰：“先则至于己，后则至于人。今百姓饥馑，落口仓躲饥粟，去都百里有余。将军若亲率大众，轻行演习，彼远未能救，又先无预备，取之如食蚁耳。必其闻之，无以获之，发粟以振穷乏，远近孰不归附？百万之众，一朝可及，枕危养锐，以逸待劳，纵彼能来，吾有备矣。”然后袭召四方，引贤豪而资计策，选萧汉而授兵柄，除王随之社稷，布将军之政令，岂不胜哉？让曰：“此英雄之略，非仆所堪，为君之命，尽力从事，请君先发，仆为后殿。”庚寅，密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，于方山自罗口袭星落仓，破之，开仓自民所取，老弱抢富，道路相主。朝散大夫石德瑞以御事应密，前速成令祖君宴自昌平往归之，君宴挺之子也，博学强记，文辞善敏，著名海内。吏部侍郎薛道衡常见之于高祖，高祖曰：“是歌傻胡律明月人而也，朕不须此辈。”炀帝即位，犹及其名，依常调选东平书左，简教速成令。君宴自负其才，常郁郁思乱。密素闻其名，得之大喜，引为上客。军中书席，一以委之。越王同前虎贲郎将刘长恭、光禄少卿房仄率部骑二万五千讨密，使东都人皆以密为鸡贼盗米，乌合易破，争来应募。国子三管学士及贵圣亲戚皆来从军，器械修整，衣服鲜华，旌旗征鼓甚盛。长恭等当其前，使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将所部兵自泗水而入，以掩其后，约十一日会于仓城南。密让拒之其计，东都兵先至，士卒未招时，长恭等驱之渡洛水，阵于石子河西南北十余里。密让选枭雄分为十队，令四队伏横岭下以待人机，以六队阵于石子河东。长恭等见密兵少，轻之，让先接战不利，密率麾下横冲之，随兵击疲，遂大败。长恭等解衣前窜得免，奔还东都，士卒死者十五六。越王同视长恭等罪，未抚之，密让尽收其辎重器甲，威声大振。 让于是推密为主，赏密号为魏公。庚子，设坛场，即位，称元年，大赦。其文书行下，称行军元帅府。其魏公府至三司六员，元帅府至长史以下官属，拜翟让为上柱国、司徒、东郡公，亦至长史以下官，减元帅府之半。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，徐世基为右武侯大将军，各领所部。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，东郡秉元贞为右长史，杨德芳为左司马，郑德涛为右司马，祖君彦为记事，其余封拜各有赐。于是赵魏以南，江淮以北，群盗莫不响应。孟让、郝孝德、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、上谷王君阔、长平李世才、淮阳魏六耳、李德谦、乔郡张谦、魏郡李文相、乔郡黑社白社、济北张清特、上洛周笔头、胡驴贼等皆归密。密西拜官爵，使各领其众，至百营部以领之。道路降者不绝如流，众至数十万，乃命其护军田茂广驻洛口城，方四十里而居之。密遣房彦藻将兵东略地，取安陆、汝南、淮安、济阳、河南郡县多陷于密。雁门郡城河东陈孝义与虎贲郎将王志变共讨刘武周，围其桑干镇。人吟武周与突厥合兵击志变，杀之。孝义奔还雁门。三月丁卯，武周袭破楼烦郡，进取汾阳宫，获随宫人，以路突厥使必可汗，使必以马报之，兵势亦振，又攻陷定襄。突厥立武周为定阳可汗，位以狼头道。武周即皇帝位，立妻居士为皇后，改元天兴，以卫士杨福念为尚书左仆射，妹婿同县院军章为内史令。武周引兵为雁门，陈孝义犀利据守，乘舰出击武周，屡破之，继而外无救援，遣见使诣江都，皆不报。孝义誓以必死，但惜向赵赤库俯伏流涕，悲动左右，围城百余日。时尽，校尉张伦杀孝义以降。梁师都略定雕阴、弘化、银安等郡，遂即皇帝位，国号梁，改元永隆。始毕位以狼头道，号为大度皮切可汗。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，攻破延川郡。左翼卫蒲城郭子和作事喜于林，会郡中大饥。子和前节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，指郡城王才，孰以不恤百姓，斩之， 开仓镇师，自称永乐王，改元丑平，尊其父为太公，以其弟子正为尚书令，子端子生为左右仆射，有二千余骑，南连梁师都，北赴突厥，各遣子为质以自固。始必以刘武周为定阳天子，梁师都为解释天子，子和为平阳天子。子和故辞不敢当，乃更以为乌力社。焚因薛举侨居金城，骁勇绝伦，甲子巨万，交结豪杰，雄于西边，为金城府校尉。时陇右盗起，金城令郝苑募兵得数千人，时举将而讨之。下四月癸未，方受甲，置酒享事。举与其子仁果及同党十三人，余作结怨发兵，求郡县官，开仓镇师，自称西秦霸王，改元秦兴，以仁果为其公，少子仁悦为晋公，召集群盗，掠官牧马。贼帅宗罗侯率众归之，以为义兴公。将军黄甫琬将兵一万屯福罕，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。民山羌酋中立俗拥众二万归之，举兵大振。更以仁果为齐王，领东道行军元帅，仁悦为晋王，兼河州刺史，罗侯为兴王，以赴仁果，分兵掠地，取西平、交河二郡。未及，晋有陇西之地，众至十三万。李密以孟让为总管，齐郡公。己丑夜，让率部骑二千入东都外郭，稍略封都市，避晓而去。于是东京居民喜迁入宫城，台省府寺皆满。巩县长柴孝和、监察御史郑挺已成降密。密以孝和为护军，挺为右长史。裴仁基每破贼得军资，悉以赏士卒。监军御史萧怀敬不许，士卒怨之。怀敬又屡求仁基长短合奏之。仓城之战，仁基失期不至，闻刘长恭等败，俱不敢进，屯百花谷，故垒自守，又恐获罪于朝。李密知其狼狈，使人说之，但以厚利。贾务本之子润甫在军中，劝仁基降密。仁基曰：“如萧御史何？”润甫曰：“萧君如欺上机，若不知机变，在明宫一刀耳。”仁基从之，遣润甫议密请降。密大喜，以润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，兼职记事事，使之复命为仁基书，未纳之。仁基还屯虎牢，萧怀敬密表其事，仁基知之，遂杀怀敬，率其众以虎牢降密。 密以人姬为上柱国河东宫。人姬子行言骁勇善战，密亦以为上柱国将郡公。密得秦叔宝及东阿程咬金皆用为票骑，选军中由骁勇者8000人，分立4票骑以自卫，号曰内军。常曰：此8000人足当100万。咬金后更名之节，罗士信、赵仁基皆率众归密，密属为总管，使各同所部。癸巳，密遣裴仁基、孟让率20000余人袭回洛东仓，破之，遂烧天津桥，纵兵大掠。东都出兵击之，仁基等败走。密自率众屯回洛仓，东都兵上20余万人，乘城击拓，昼夜不解甲。密公偃师、金庸皆不克，以为还洛口。东都城内乏粮，而不薄山积，至以绢为桔梗，然不以窜。越王同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，遣兵5000屯丰都市，5000屯上春门，5000屯北邙山，为九营，首尾相应，以备密。丁酉，防献伯献汝阴，淮阳太守赵佗举郡降密。己亥，密率众30000复据回洛仓，大修营堑以逼东都。段达等出兵70000拒之。辛丑，战于仓北，随兵败走。丁未，密使其幕府移袭郡县，属炀帝十罪，且曰：请南山之竹，疏罪无穷，绝东海之波，流恶难尽，祖君宴之词也。越王同遣太常丞袁善达践行贼中，以江都奏称，李密有众100万围逼东都，据洛口仓，城内无食，若陛下速还，乌合必散，不然者东都绝没。引虚兮乌业，帝为之改容。于是姬进曰：越王年少，此辈狂之，若如所言，善达何缘来至？帝乃勃然怒曰：善达小人，敢停辱我。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，善达遂为群盗所杀。事后人人渡口，莫敢以贼闻。事机容貌沉审，言多合意，特为帝所亲爱，朝臣无与为比。亲党平之，欲官卖玉，贿赂公行，其门如是。由是朝野共极怨之。内使舍人封德仪托付事机，以事机不嫌利物，密为指化，宣行诏命，阐顺帝意。群臣表书无旨者，皆秉而不奏。居狱用法，多峻文深底，论功行赏，则亦削旧薄，故事机之宠日隆，而随政亦坏，皆德仪所为也。初， 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，生四男，建成、世民、玄霸、元吉，一女，是太子牵牛背身临坟柴少。世民聪明勇绝，识量过人，见隋世方乱，因有安天下之志，轻身下士，散财结客，贤得其欢心。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承之女，右勋卫长孙顺德承之族弟也，与右勋士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，亡命在晋阳伊渊，与世民善。左亲卫窦从赤之孙也，亦亡命在太原，素与世民有隙，每以自疑。世民加以待之，出入卧内，从亦乃安。晋阳公见一世裴寂，晋阳令武公刘文静相与同宿，见城上烽火，即叹曰：“贫贱如此，复逢乱离，将何以自存？”文静笑曰：“时事可知，吾二人相得，何忧贫贱？”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，深自接纳，谓寂曰：“此非常人，豁达类汉高，神武同魏祖，年虽少，命是才也。”即初未然之。文静坐与李密联婚，喜太原玉，市民就醒之。文静曰：“天下大乱，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。”市民曰：“安知其无，但人不识耳。我来相省，非儿女子之情，欲与君以大事也。”即将安出。文静曰：“今主上南巡江淮，李密围逼东都，群盗殆以万数，当此之际，有真主屈驾而用之，取天下如反掌耳。太原百姓皆必盗入城，文静为令数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旦收拾，可得十万人，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，一言出口，谁敢不从？以此乘虚入关，号令天下，不过半年，帝业成矣。”市民笑曰：“君言正合无意。”乃因不属宾客，渊不知之也。市民恐渊不从，犹豫久之，不敢言。渊与裴寂有旧，每相与宴语，或连日夜。文静欲因寂关睡，乃引寂与市民交。市民出私钱数百万，使龙山令高宾连与寂伯，稍以疏之，寂大喜。由是日从市民游，请款一匣，市民乃以奇谋告之，即许诺。会突厥寇马邑，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，仁恭君雅战不利，渊恐病获罪，甚忧之。市民承见丙人说渊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百姓困穷，晋阳城外皆为战场，大人若守小节， 下有寇盗，上有严刑，威王无日。不若顺民心，行义兵，转祸为福，此天授之时也。渊大惊曰：汝安得为此言？吾今执汝以告县官。因取执笔，欲为表。市民徐曰：市民管天时人事如此，故敢发言，必欲直告，不敢辞死。渊曰：吾岂忍告汝？汝慎勿出口。明日，市民复说渊曰：今盗贼日繁，遍于天下，大人受诏讨贼，贼可进乎？要知终不免罪，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，故李金才无罪，一朝足灭。大人设能进贼，则功高不赏，身亦危矣。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，此万全之策也，愿大人勿疑。渊乃叹曰：吾亦悉思汝言，亦大有理。今日破家亡躯亦有汝，化家为国亦有汝矣。先是，裴寂私以晋阳宫人视渊，渊从寂饮，酒酣。寂从容言曰：二郎阴阳是马，欲举大事，正为寂以宫人事功，恐视觉病诛，唯此及寂耳。众情已谐，公义如何？渊曰：吾尔诚有此谋，事已如此，当复奈何？正须从之耳。帝以渊与王仁公不能御寇，遣使者执意江都。渊大惧。市民与季等复说渊曰：今主昏国乱，尽忠无义，偏疲失律，而罪及民工，是以破矣，宜早定计。且晋阳士马精强，弓箭蓄积巨万，以资举事，何患无成？代王又冲，关中豪杰并起，未知所负。公若鼓行而息，抚而有之，如探囊中之物耳。奈何受丹使之求，作取一灭乎？渊然之。密不乐，将发。惠帝既遣使者持意设渊及人工，使复就任，渊谋一还。渊之为河东讨捕使也，请大理司职夏侯端为父。端，祥之孙也，善瞻后及相人。谓渊曰：今玉床摇动，地坐不安，身虚得遂，必有真人起于其分，非公而谁乎？主上猜人，犹记诸礼，今才既死，公不思变通，必为之次矣。渊欣然之。即留守晋阳，阴阳府司马太原许世绪说渊曰：公幸在屠戮，名应歌谣，我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，举事则帝业可成，端居则王不悬种，唯公图之。行军司凯文水武士获，前太子左勋卫唐县，县帝简皆劝渊举兵。简说渊曰： 民公北招戎狄，南收豪杰，以取天下，此汤武之举也。渊曰：汤武非所感你，在私则图存，在公则整乱，轻孤自重，吾将思之。现雍之孙也。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，故渊千言未发。刘文静谓裴寂曰：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，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？且公为公谏，而以公人是客，公死可耳，何物唐公也？既甚惧，屡促渊起兵。渊乃使文静诈为敕书，发太原、西河、雁门、马邑民年20以上、50以下悉为兵，即岁暮，即涿郡，即高黎。由是人情汹汹，思乱者亦众。即刘武周据汾阳宫，市民言于渊曰：大人为留守，而盗贼窃据离宫，不早见大计，祸今至矣。渊乃即将佐谓之曰：武周据汾阳宫，吾辈不能治，罪当族灭，若之何？王威等皆惧，再拜请计。渊曰：朝廷用兵，动止皆秉节度，今贼在数百里内，江都在3000里外，加以道路险要，复有他贼拒之，以应城浇筑之兵当拒华使突之势，必不全矣。进退为谷，何为而可？威等皆曰：公地间亲贤，同国休戚，若似奏报，岂及事机？要在平贼，专之可也。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者，曰：然则先当集兵。乃命市民与刘文静、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各募兵，远近复集，旬日间近万人。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，柴绍于长安。王威、高君雅见兵大集，疑渊有异志，谓武士获曰：顺德、弘基皆被征三世，所犯当死，安得将兵？欲收案之。士获曰：二人皆唐公客，若尔必大致纷纭。威等乃止。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劝威等按牧人之状。士获曰：讨捕之兵悉立唐公，威君雅但既作耳，彼何能为？德平一指。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渊云：威君雅欲因尽此其语为不利。五月癸亥夜，渊使市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，甲子旦，渊与威君雅共作誓事，使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做成刘正会入立庭中，称有密状。渊穆威等取状示之，正会不语，曰：所告乃复留守事，唯唐公得示之。渊阳惊曰：岂有事也？示其状乃云： 为君牙遣引突厥入寇。君牙攘妹大垢曰：“此乃反者，欲杀我耳。”使市民以步兵塞渠路。文静因与刘弘基、长孙顺德等共职为君牙系狱。丙寅，突厥数万众寇晋阳，轻骑入外郭北门，出其东门。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，而西开诸城门，突厥不能测，莫敢进。众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。渊于是斩威君雅以训。渊部将王康达将千余人出战，皆死，城中凶惧。渊夜遣军前出城，但则张其鸣鼓自他道来，如援军者，突厥终疑之，留城外二日，大掠而去。炀帝命监门将军泾阳庞昱、虎贲郎将霍士举将关内兵援东都。柴孝和说李密曰：“秦地山川之固，秦汉所平，已成王业者也。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，裴柱国守回洛，民工自减精锐，西袭长安，即克精益，夜固兵强，然后东向以平河洛，传习而天下定矣。方今随师其路，豪杰竞逐，不早为之，必有先我者，悔无及矣。”密曰：“此诚上策，吾亦思之久矣。但昏主尚存，从兵尤众，我所部皆山东人，见洛阳未下，谁肯从我西入？诸将出于群道，留之各敬雌雄，如此则大业灰矣。”孝和曰：“然则大军既未可西上，仆请践行官信。”密许之。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，山贼归之者万余人。时密兵锋甚锐，每入院与随兵连战，会密为刘石所中，上卧营中。丁丑，越王同使段达与庞昱等夜出兵，阵于回洛仓西北。密与裴仁基出战，达等大破之，杀伤太半。密乃弃回洛，奔洛口。庞昱、霍士举均于偃师。柴孝和之众闻密退，各散去。孝和轻骑归密，杨德芳、郑德涛皆死。密以郑挺为左司马，荥阳郑前相为右司马。李建成、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，立侄智云送长安，杀之。建成、元吉遇柴绍于道，与之偕行。